楼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欢迎收听南风窗，今天是2月15号星期日的晚上，我是爆石啦，在我身边有可能无见的思华和糖水。 恭喜发财，拜个早年先。 虽然今天是2月15号，都未到农历年，但是呢当你们听这个节目的时候 My Radio 的时候应该就会是年29，是吗？ 系 啦，希望大家新嘅一年咧喜气洋洋啊，最紧要开心心吓。 我咧其实咧就听阿陈云老师咧就讲话咧要尽德修业啊嘛，咁所以咧我都非常赞成。嗱，咁另外一个咧，我其实我就写咗几张挥春，咁咧我就写咗一张挥春咧，我都觉得即系几中意嘅，就叫做春服木儿啊。春咧就春天嘅春，服咧就系服装嘅服，木咧就系沐浴嘅沐啊。而咧就三点水做个根字就系宜水，宜水系一条江苏嘅一条河流啦。咁点解要咁写呢？因为我写完之后，我老公话都唔知你噏乜，我话你哋梗系唔知噏乜啦。我话呢个喺《论语》里边咧，其实就讲过嘅，就系话呢个系孔子嘅理想生活，亦都系我最中意嘅一个嘅挥春。因为我写咗其他嘅都有啦，其中一个就系普选梦圆啦。咁呢个系人都知啦。咁其实咧呢个就系孔子嘅理想生活。孔子咧係即係春秋時代嘅人啦，咁大家梗係以為佢餐餐都係講埋曬啲道理，悶死人。咁其實唔係嘅，絕對唔係。咁而呢一四個字嘅意思其實就係孔子嘅理想生活，就係話暮春嘅時候咧，就係著啲好舒服嘅輕鬆嘅春天嘅服裝。咁但係咧，就喺呢個宜水嗰度咧，就喺度玩水。咁點解係咁咧？其實係孔子係一個理想生活，就係一個好理想嘅遊山玩水嘅政治清明嘅生活。咁其實咧，好多人咧都好以為我成日中意講政治啊。其實政治裏邊不斷都係講打講殺㗎啦。其實啱啱相反，我自己理想生活咧就係靜靜地平靜咁喺度生活。呢個春服玉兒咧就係我最理想嘅生活，即係可以玩下水嘅，著住啲好輕鬆嘅服裝，同屋企人啊、同弟子啊或者同任何啲好朋友一齊，係我最理想嘅生活。但係就係因為呢個世界係太多嘅紛亂，於是就我哋啲對個世界有少少理想或者有少少公義嘅心嘅咧，就免不了就想行出嚟咧去做啲嘢。其實呢個春服木兒咧係我真真正正係我好希望嘅生活，咁所以我今次嘅揮春就係其中嘅一條就係咁樣咯。咁希望同各位拜年啦 嚇。其實唔係㗎，阿蘇，我哋嚇，我哋思華，我哋喺澳洲咪每日都春服木兒咯。 可以是可以的，但是我想大家都知啦，嗱都是我哋都是来自香港啦，但香港今日嘅纷乱或者我哋嘅故乡啊，我哋嘅家乡系咁纷乱，又或者唔系我哋嘅家乡啦，譬如我哋睇见个世界啊，尤其是2014年啊呢个咁样嘅即系西方社会或者呢个中东地带都系非常之纷乱咧，我真系极端主义或者嗰种恐怖主义咧，系令我觉得系非常唔舒服。我可以话我人生咧到咗。当然啦，我人生最大的冲击其实就是在我个人生活来讲，就是1989年的六四，因为它导致我是影响我未来很多的抉择。我自己在2010年的家庭发生一些大的事，导致我都是有些变化的。那时候我爸爸有重病，并且在中国内地，这个是对我有很大的变化，不过都是在个人度。但是我相信在2014年呢，在我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度呢，我是觉得最不舒服，同埋可以是最不开心，同埋最即係觉得个世界真係越来越好似令人好心灰意冷咁啦。咁当然亦都係包括雨伞运动之后嗰种香港往何处去呢种感受係好难忘嘅呢种感觉呢。我自己总结2014年我係觉得係好灰啊。希望2015年好啲啦，所以春服木兒呢真係好希望唔係只係我哋啊，老老实实我哋喺澳洲梗係可以啦，我哋係好幸运嘅。咁但係希望世界上好多人都能够即係有呢种咁样嘅真真正正的享受。而好老实讲，这个孔子的理想生活就是因为孔子没有，所以他才写出来的啫。 喂，咁糖水你呢，你有啲咩同啲听众拜年讲啲咩啊？你会 恭喜发财咯。

如果我哋了解呢個 asylum seekers 嘅問題喺澳洲係造成幾大嘅財政嘅影響嘅話咧，佢其實而家嗰個 stop the boat 咧，其實係真係有好大嘅即係改進嚇。嗱，我手頭上未有資料。 依樣嘢係啱嘅，佢係做 冇 咗 錯。 嗰個係做得 仲 好。 有咧，其實爆成，我哋好多年前咧係曾經已經講過咧，其實呢啲所謂人權報告，我唔係話唔贊成。人權當然係呢個世界上嘅核心價值啦，尤其是我哋喺澳洲係一個民主嘅社會，但係你知呢啲咁樣嘅人權報告好多時候都係好鬼左嘅。呢、 好左， 這個而家呢個世界咧就向住即係反左派出發，或者我自己同我覺得同阿世聰幾相似嘅，就好鬼憎啲左仔嘅，真係咁。所以咧，我聽到阿 Tony 講呢句説話，梗係唔好聽啦。老實講，有時啲真話或者冇乜 cover 嘅説話係唔好聽，但係我其實咧嗱，我個人啊，我非常之係個人。我幾贊成嘅，其實可能你哋會鬧我，但係我覺得即係好鬼憎呢啲所謂人權報告。我自己成日覺得，如果澳洲嗰啲難民都算係個人權嘅狀況好差嘅話咧，我哋真係面對唔好講最 extreme 嗰啲咩 ISIS 嗰啲咁嗰啲恐怖主義啦。即係你其實澳洲無論係對監反對或者對任何嗰啲 asylum seekers 咧。係根本唔好話差，係好到咧係唔合理啊！咁所以咧，呢個人權報告我當然冇睇過啦。咁但係我成日覺得呢啲左仔咧係好鬼做戲同好鬼扮嘢。咁所以咧，當然我個報告我未睇過啦。但係我哋一路都有跟開呢啲，都知澳洲點可能係一個人權狀態好差嘅狀況咧？根本冇可能。係係。仲有如果我哋即係 compare 下最近咪台灣又有一個嘅即係嗰啲囚犯啊，即係挟持。一個監獄長啊，嗰啲事件，你真係覺得台灣都係一個民主社會啊，但係嗰啲嘅囚犯狀況真係非常之惡劣，真係咁。所以咧，我唔係咁，我覺得凡事啊，梗係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噶啦。咁但係咧，我又幾中意阿 Tony， 不過我都幾中意佢咁樣下啦，我必須要食。咁變咗咧，我覺得佢幾直接啦。 唔緊要，唔緊要啊！ 唔好意思，你哋繼續鬧佢。我最贊成咧， 唔緊要，梁振英都係佢支持者嘅。 系梁振英 Henry 你嘅唐 Sir 你嘅讲， 我谂有一点就系、是，其实呢个报告唔系话讲紧批嗰、那个批评嗰个重点唔系对所有人，而系主要系关于嗰啲儿童。嗱、啊，呢个系第一点啦。第二就系话佢嘅反应啦，同埋呢个Royal， 我以为系用衰格嚟去形容，佢不嬲都衰衰格格。 呢即系呢个机构唔系话咩阻仔嚟嘅，即系其实系一路以嚟系一个 bipartisan effort 去做嘅嘢嚟嘅。即系其实我自己 Facebook 都睇到一啲朋友嘅 comment 啦，即系大家个关注点就系话佢嗰个反应，即系佢反应就话关，即系基本上佢就话关我卵事啊！即系基本上佢就系咁讲，即系如果系就系咁样咯。咁大家令大家惊讶嘅亦都系咁样咯。 呢件系第一件事啦，咁第二件事咧？ 第二件事就係佢呢兩日佢就炒咗呢個黨鞭啊，自由黨嘅黨鞭咧，呢、這個 Philip Rudolph， 即係 聽我做咗好 老政客， 做咗好耐嘅，因為點講老臣子啊，老臣子又唔啱喎，即係或者係德高望重喺黨入邊非常之德高望重嘅一個政客啦，咁。 我真係唔明喎，佢啱啱先至喺嗰個 spill 度即係我唔可以話險勝啦，但係即係起碼生安全道壘啦。咁但係喂，你啱啱安全道壘就開始喺度大開曬街喎。 係，即係唔知做乜嘢，真係。其實而家澳洲呢個政策狀況呢，其實係 好亂啊，真 係好亂同埋幾即係糯味嘅，根本上就係聞到一啲。就系、是、你谂下而家好多人指责呢个财政司呢、這个 Joe Hockey 啦，就话因为佢 budget 做得差，平衡唔到啊，诸如此类。但我自己有少少唔同嘅睇法咧，咁得 Joe Hockey 一个人有 policy 啫嘛，而家成个澳洲政府就系得 budget 一个 policy， 即系就算我即系、就是、我用同情嘅谅解，觉得啊你而家要做翻平衡个 budget， 咁但系嗰啲 policy 唔系一啲真系好嘅 policy 啦，首先，咁我俾尽你系。50分啦，但系你当中有啲好 controversial 嘅，例如你 direct 嚟嗰个大学嘅学费啦，你而家基本上除咗呢、這个budget 之外，你 foreign policy 你譬如 medical 你唔知点啦，你唔知又要 佢唔讲啊，佢唔解释啊，佢唔俾 explanation 啊， 轻咗喺度啦，你 education 嗰、那个direct 嚟嗰个大学收费轻咗喺度啦，又冇 policy 啦 ，even 你 foreign policy。

第二日嘅清場，我差唔多係去到最後，最後我係到走嗰時候咧，我係要俾身份證佢係抄低我個名噶啦，已經所有要離開嘅人都要登記身份證，咁變咗我自己一路睇住就係都好平靜啦，冇乜嘢。咁但 係客仔咧都知道夾埋曬都完啦，唔 係 咩？ 係啊， 咁你有冇見到啲差佬搏人嗰啲啊？ 完全冇喎、啊，絕對冇喎、啊。即係我因為喺金鐘，我就冇去其他嘅地區，咁就完全冇係超乎尋常地係斯文添，即係直情 好 扮嘢啊！真係 大佬， 即係包括民主黨嗰啲人又好扮嘢啦，坐曬喺度等人拉，好似好烈士、好壯士咁。其實大家都話快啲拉啦，唔好搞咁耐啦。由朝頭早到咗成三四點都未開始，咁但係即係成個場。我都有行咗一次啦，咁都系觉得如果佢系好热火朝天嘅时候，我冇参与到都系几可惜嘅。咁但系我就到咗最后嗰个时刻先喺度，都见到呢件事啦，只能够咁讲吓。 咁之后点样啊？喺即系香港经过雨伞运动之后，个依两个月， 我自己就觉得相当沉闷啊！那个政治气氛，即系我有啲朋友都有去睇下嘅，咁但系都系觉得。好無奈，好無奈咯。咁我自己屋企人又年紀比較大啦，爸爸唔翻年紀比較大啦。咁我同佢哋一齊呢啲咁老人家嘅，梗係覺得你搞事啦，即係唔使講噶啦。呢啲好正常嘅老人家嘅反應。咁而我同佢哋去嗰啲場地，好多時都係去酒樓陪朝頭早陪佢哋飲茶咧。咁一般嚟講，啲人都係我其實都唔係好見到佢哋講呢件事啦。咁但係就。我好奇怪地就發覺原來咧，而家朝頭早飲茶，我喺銅鑼灣飲茶啦，咁啊好多大陸人喎，咁所以成個氣氛咧，你就覺得係相當之，我諗香港而家都係咁啦，度度都好多大陸人嘅，咁變咗朝頭早你飲茶都見到好多人講國語喎，咁你覺得哇，唔知佢好似去咗咩地方咁，但係你話個政治氣氛係點咧，我就覺得係相當沉鬱 嘅。我只可以喺 Facebook 度睇到香港嘅事啦，咁樣，咁其實我見到好多時啲 status 都係。我啲 friend 嚇買咗啲雨傘運動嘅書啊，嗰啲雨傘運動之後回顧啊，即係好多回顧啊，好多即係文字嘅轉述啊，開始而家走向依個範疇喎、啊，係一個回顧 view， 但係冇乜前瞻喎、啊，即係唔知道前面條路應該點樣走喎、啊。 我諗就係咁咯。嗱，我自己咧就年輕人真係見得唔多啦，因為都冇乜機會，都係同屋企人一齊啦，同爸爸媽媽嗰一代添，咪80几岁嘅。咁自己嘅朋友都唔係年輕人啦，咁同佢哋傾偈，佢哋基本上都唔係好中意講政治嘅。咁同埋佢哋好相當之退避啊，因為佢哋不嬲都知道我係一個比較前進啲嘅人啦，可以。咁佢又唔係好中意同我講嘢嘅，咁 費事撩起你嘅。 是啊，費事撩起我，咁我覺得即係佢哋即係唔係話唔係好朋友係好朋友，但係既然大家都唔係好想講，咁我冇乜特別講啊。咁但好似你咁講，我都成日睇書啊、睇報紙啊嗰啲，我都係覺得又或者我聽其他嘅網台咯，我自己感覺就係非常之沉鬱喎，冇乜即係只係喺一種好似係大風暴之後嗰一種嘅平靜。咁同埋好似阿白石你咁講，講得好啱嘅就係、是。我想大家都好像是心有个伤口，或者是有些事发生了，大家都想平静一下，再想清楚其实究竟这件事你不要说叫它成功或者失败定怎都好啊。无论是政府或者是参与的市民，我想大家都是在一种的在度休养生息的这种状态，同埋想下究竟前路应该怎样走咯。整个社会其实一啲都唔政治化㗎，即係我相信如果我做一个月返去就好唔同啦，连我爸爸都话喺个酒楼呢都分成几派㗎，即係赞成或者反对呢个雨伞运动，但到我返去12月初嗰时已经完全冇呢种咁嘅感觉，朋友之间亦都基本上都唔系好讲㗎，好似喺大战之后嗰个平静咁样囉。 睇新聞啊都好多啊，光复上水啊，光复屯门啊，光复沙田嘅运动。 嗱呢一个就反而系呢一两个礼拜嘅事喎，我自己初期翻去12月头嗰阵时候咧，就见到佢即系执笠啦，成件事咁啊，执咗笠之后就冇乜嘢啦，咁嗰个社会又好似是咁样嘅状态。但我嘅个人嘅感觉咧，因为我都话我喺湾仔铜锣湾一带即系居住同埋即系喐动噶啦，唔系嗰啲地方系令你觉得厌恶到咧。平时我翻香港，我一定周围行啊，我会去离岛啊，或者去附近行下，或者行公司啊，或者行街咧。

但系因为你香港人有好多嗰啲地产商啊，同埋你香港政府啊，你系将成个香港卷晒入去，所有人卷晒入去呢个咁嘅漩涡度，仲要系杀鸡取卵咁样，每一寸嘅土地都系开晒金铺，每一个间铺位都系卖奶粉嘅。咁点样生存一个地方？你咁啊，反抗系好自然嘅事嚟噶，我觉得。其实今日未做节目之前咧。咁啊，我哋倾个话，思维会讲关于香港啦。我都谂，香港有冇好讲啊？香港真系太监信耶稣啦，真系吓，大家都知系乜啦？有咩好讲？系反而就系呢个礼拜嘅光复行动同埋退联啦，退联成功啦，即系你觉得呢个地方未死嘅，仲有少少希望嘅咁样咯。 喂，唔系、哦、退联啲人话吓、啊、退联边个最开心？共产党最开心、哦。 好多人都系咁讲，我蔡子强啦，或者一啲嘅，我谂系一啲所谓泛民啦吓。 冇噶，咁佢本身学联都系一个类似泛民咁类似咁嘅大中华嘅组织嘅时候，其实都好正常嘅。你见到如果系蔡子强啊或者呢啲人咁讲嘅时候， 系佢。 咁但系你哋两位对退联有咩嘅睇？睇法咧， 即系其实系新一代嘅力量系已经系去到学生嗰度咯，好明显就系、是、 新一代嘅共产党红色力量定新一代嘅本土派港独力量， 本土派啦，当然系本土派啦，即系你睇得出，你首先就系话你要有咁嘅投票率啊嘛，你要咁嘅投票率就系话学生系关心呢件事嘛，你如果话嗰啲人系共产党动员到去退联嘅话，咁呢样嘢系冇人知系唔系啦。其实大家可以听翻有啲分析，就系话如果你作为泛民，你觉得哇呢个系共产党最开心嘅，咁但系呢个人民嘅取向、哦，咁系咪佢应该检讨下咧？定系点咧？我真系唔知啊。佢反而去攻击个即系啲检讨嘅意味喺入边都冇咯。 好正常啊，即系好似佢以前咁样，其实即系佢唔会觉得自己有问题嘅、哦，佢系觉得系有龙女鸡作反，咁跟住你喺即系成个团体喺内部里边嘅撕裂咁样，你就系罪魁祸首、哦，即系你系搞屎棍，即系你搞到而家咧就民主运动嘅一个好大嘅退步啦，咁样佢会咁谂嘅。 嗱，但我就一定要讲出咧，我当然希望呢一个真系本土派喺呢一个嘅大学校园里边生根。所以咧，而家個投票率都非常之高啊，40几嚇。第二咧就係即係可以係退聯成功啦。第一我就唔係好贊成退學聯嘅，因為我覺得我自己讀大學喺香港都讀大學啦，咁我都讀過香港大學嘅其實嚇。我香港兩間大學，中文大學同香港大學都讀過。我自己就覺得喺我哋嗰個年代咧，學聯就係非常之左嘅，直情係一個左派組織啦。咁所以我當時亦都係一個左派嚇。咁所以咧就從來都係中意學聯噶，咁直至最近，因為呢個雨傘運動，學聯都係一個嘅中心啦，我可以話，你承唔承認都好，起碼政府認為係，市民都應該認為佢係一個嘅領導嘅一個嘅組織啦。咁但係我亦都一向都有好有泛民意識咧，就是、我成日覺得團結咧係好過分裂嘅。咁但係我自己今次。根本我一路都懷疑，究竟係呢一個紅色力量喺大學裏邊係做嘢，定係因為係本土力量嗰個嘅成功咧？我唔知道，因為嗱，阿唐水其實你講得啱嘅。無論如果嗰啲係真係我哋香港嘅市民，佢哋嘅投票就係佢哋嘅願望。無論佢係中意左中右，只要係真真正正人民嘅投票，我哋就要尊重人民嘅選擇。不過我其實咧而家都幾驚，因為而家兩間大學裏邊嘅。相當多嘅學生根本就唔係香港人嚟嘅。第二，尤其是係非本科生啊，即係讀本科生以外嗰啲，譬如碩士生啊、博士生，絕大部分係大陸人嚟嘅。咁喺咁嘅情形咧，今次嗰個嘅投票係咪真係我哋香港學生嗰個嘅一個嘅縮影咧？我唔能夠肯定咯。仲有我幾覺得咧，其實大陸人都係幾中意大陸政府啦，或者紅色力量咧。是幾想呢個係香港大學或者任何一間大學係脱離學聯嘅，我認為啫嚇，所以我從來都唔中意阿蔡子強講嘢，但我又覺得今次佢蔡子強曾經行出嚟講過話，如果港大退聯嘅話咧，就一定係大陸政府最開心，或者叫中共最開心。

嗱，我真係搭完呢個高鐵咧，我同我哋成家人咧都媽媽聲啊，真係媽到七彩，直情啊覺得係世紀一個最大嘅揾笨嘅事。咁我唔知你搭過高鐵未咧？我真係覺得原來就係一件咁樣嘅事，即係成個中國咧就係都係一啲 A4，你唔絕對唔好對佢有任何嘅期望，如果唔係你就會非常之失望，因為我屋企人都係非常之失望。 使鬼搭火車咩？如果咁樣 我覺得搭火 搭 車 成 最好， 個 起 鐘 碼都合理啲，同埋咧你又唔使提咁多嘅時間，提早咁多嘢啊，咁鬼多嘢，仲有啊，佢又檢查，又檢查得好鬼衰格噶。佢係要所謂實名制咧，你每個人咧又要喺度排住嗰條長隊咧，就喺度等入車廂。咁我爸爸媽媽年紀老咧，你叫佢哋80幾歲喺度等成幾個字咧，根本就好不合情理。我心諗點解你唔開多幾個窗口俾人哋坐上去嗰架車度咧？佢個高鐵咧係差唔多開嘅時候咧，佢先俾你排隊。咁你排隊又排幾個字喎？大陸啲人排親隊都好恐怖噶啦。咁然後咧就要臨臨聲上架車廂嘅喎，因為架車就嚟開。咁我心谂，点解你又唔早啲开个闸嚟到检查车飞？即系总之，成件事都系觉得好唔妥啊！即系呢一个就系我相当深刻嘅感受。 冇啊！即系我谂我依一世都唔会坐高铁嘅，我唔知会唔会啦吓。但系即系我 foresee 到我将来都唔会有咩机会坐高铁，尤其是基本上我机会撞啫。冇啊！你成个香港高铁嘅工程，你都系讲已经讲到明系快平时15分钟啫嘛。但系好似头先你思华咁讲，搞下搞下可能仲迟啲添。 仲有啊，因為我都要講少少啦，因為我自己去咗日本幾日咧嚇，我因為我係自己去嘅，咁所以我係全部搭佢個公共汽車咧。我睇見人哋嗰個鐵路網絡啊，先覺得哇，正到爆！嗰啲唔係高鐵嚟㗎嚇，係普通嘅地鐵同埋普通嘅火車嚟。但係真係嗰個網絡，就算我係一個唔識日文嘅人咧，當然有少少嘅困難，因為佢啲英文嘅指示都唔係太好，但我都係覺得嗰個網絡系統係非常之好，同埋非常之完備，即係 not to mention 咧，成個社會嗰個氣氛同埋嗰啲人民嗰個質素咧，真係冇得比。而我真真正正感受到點解中國人當時就係睇見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咧，自己都想維新，但係搞咗100幾200年啦，都係咁嘅樣，真係好大嘅感慨咯。 冇啊，思華就算啦，思華唔好咁大感慨啦，咁樣咯，就係想講。 梗唔好啦，我唔想麻木，我唔要麻木，我唔要做一個麻木嘅人。 嗱，希望下今年新嘅一年啦，羊年啊，大家喜喜洋洋啦。咁香港希望脱离呢个麻木呢个阶段啦。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 好，OK， 拜 拜。 拜拜。